而在职场当中呢，你是不甘于落后于人的强女人，所以这首歌呢也是要问候每一位在工作当中努力打拼的女人们，希望你们这个下午工作愉快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我是戴 毅。Everything you do and words you say, you know that it all takes my breath away. And now I'm left with nothing. So maybe it's true that I can't live without you. And maybe two is better than one. But there's so much time Better than one， 两个呢总要比一个要强，当然这是字面上的翻译。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说两个人要比一个人的时候要好呢？可能是在感觉无聊或者是孤单的时候，还是说你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上的时候，需要有人给你一些建议和参考。好的建议可以让你在瞬间醍醐灌顶，而坏的点子呢确实可以一秒钟把人推入地狱。和你一起唱，在周四下午的直播就在九七四。 向来都是一个人，爱上就变一个人，大声寂寞的飞轮，渴望坠落的单纯，爱来的时候很天真，会遇到不该碰的人，会 还相信迷失的永恒会让自己无尽的等。为什么下坠却想在天上飞，我感觉不对。为什么崩溃还坚持不撤退，我需要安慰。以为不会好的女人最后还去追了别人，因为受过我不忠，因为关系太空洞。失去会让爱在沸腾，是痛苦才能算出灵魂。亲爱的终于找到苦闷，原来幸福需要不幸陪衬。为什么下坠却想在天上飞，我感觉很对。为什么 下坠或天上飞，好奇特的名字，很奇葩的感受。说他是嘻哈界大神，可能这样的形容应该不为过啊。很多人是在去年的时候看了《中国有嘻哈》之后，知道了他的名字陈奂仁，而他在业内呢，已经有了一个很长串的名号，叫做被低估了的音乐鬼才陈奂仁。他在1999年的时候为张学友谱曲写歌之后呢，一炮而红。他跟欧阳靖很早就被网友并称为嘻哈界低调的两款，低调而有内涵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乐迷也是在看了他的燃爆全场的 live 表演之后呢，喜欢上了陈奂仁，然后默默地把他的一票歌曲加入到了自己的播放行列当中。播放列表行列当中。好了，如果谈论的嘻哈呢，对你来说可能有一些考验舌头的话呢，那接下来跟着卓琳蔡依林，我们去马德里走一圈。一首老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和你一起唱，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。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，儿女在树歌墙壁弹奏着抒情乐，忽不定用我定时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。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连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声音，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装领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和玻璃前的声音， 百合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、oh, 我带着爱深情的远行， 说提早下班，早点离开公司，这回在路上很想去喝一杯，又想去逛逛街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我觉得女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，可以一边逛逛街，然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，把这首很甜美的 You Are 带给你，也希望你提早感受一下周末的快乐。好了，和你一起唱，正在直播当中，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，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说有什么想要交流的，有什么想要说的留言的内容，都可以跟戴姨来分享。

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开业啦！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！精彩活动等您来，敬请关注微信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文化资讯。紫禁风华2018太原故宫文物展将于10月1号在山西太原开展。新开放的太原博物馆将依托从故宫借来的1000多件文物举办七项主题大展。这七项展览包括清代万寿盛典展，展示清代宫廷寿庆的礼仪形式，展品包括玉石仙台、乾隆碧玉蛟龙钮、古稀天子之宝等等。明清官式建筑展将展出包括圆明园西路、万方安荷塘样、五福五代唐匾、琉璃走兽行石等文物。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珐琅器精品展将展示宫廷典章、陈设、生活、宗教等内容。目前故宫博物院每年展出的文物藏品20000多件，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，每年新开展览50多个，而故宫的展览也越来越多地走出紫禁城，走向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。再来关注故宫的一个便民举措，设在乾清门广场西侧的母婴护理室昨天投入运行，这也是故宫建院以来设立的第一个母婴护理室，将为带着婴幼儿参观的观众提供一个洁净、舒适、安全的哺乳、护理和休息场所。护理室东侧还开设了小型文创店，精选了适合婴幼儿的故宫特色文化创意产品。护理室南侧约55平方米左右的小院落里设置了儿童滑梯、桌椅等设施，可供小朋友们玩耍休憩。故宫母婴护理室免费向观众开放，需要时还会有女性工作人员在现场给予帮助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北京 Music Radio。 嗨，我是戴颖，是一名音乐 DJ。唱起歌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自己却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 号。 So what?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、好听的、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 FM 974，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。 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，轻声地说不要颤抖。还记得那一次你擦干我的泪，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进你的胸口。我有多久没感动过，若不是你那么强烈地保护我，若不是你放空洞。

着我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。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。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。 好妹妹乐队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。授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把好的音乐创作出来带给听众。很可惜这样的一位音乐人又少了一位。9月20号有今天著名音乐人创作人科尔沁夫发文说呢，在昨天2018年的9月19日清晨得到了很悲伤的消息，悲痛不能自制，不仁巴雅尔老师一路走好，人生无常，天堂草原他日再会。我想可能很多人对于布仁巴雅尔的歌最熟悉的就是这一首吉祥三宝，我们也希望布仁巴雅尔老师在天堂那端可以一切好。吉祥祝愿的吉祥三宝，布仁巴雅尔老师一路走好。